神一梦闪亮登场。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我是主播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闺蜜，也是本期节目的嘉宾天一。 没错，那么我们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的风采，当然也包括我们主持人了啊。 对，我们漂亮的一梦。 是的，还有我们帅气的天一。 可爱的 、啊、可爱的天一，好吧。啊，想夸你一下都不行啊。 不好意思。 啊，那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易直播，在易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您就可以看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也欢迎您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没错，那么我们今天首先呢要非常隆重的邀请到了我们的超然老师， 我们的形象设计师超然老师，欢迎您。 啊，大家好。 啊，超然老师给大家打一招呼了啊。 对，今天超然老师会跟我们聊一聊学生应该如何准备那些化妆品，以及画一个清新小妆到底怎么办到。 没错，尤其是现在也是开学季了嘛。 对。 所以我们北京呢又迎来了一批新的大学生啊，梦寐以求的象牙塔拥抱着青春的大学校园里，这些18岁的年轻人准备好了吗？现在马上连线寻找国航最美新生小分队，看看他们在校园里的情况，来我们做一下现场的连线吧，好吗？ 看一看我们的前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好的，好的。 Hello， 可以听清吗？可以听清吗？ 可以。 好的好的，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来前方的记者。 我现在呢就是国航寻找最美新生的大，这个在北京大学，在这里啊。 北大呀， 吸一口，对，吸口气都是墨水的味道，你知道吗？太有文化了，我觉得自己，哎呀，这个境界立马提高了，你知道吗？ 嗯。 然后记得当时在这个说到底考清华考小的时候，我在纠结，那哎呦，到长大以后到底上清华还是上北大呢？因为这个纠结半天哭了，你知道吗？结果最后呢，今天第一次也是来到北京大学，然后来到这儿呢，正好碰到两位同学，然后一起来采访。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嗯，怎么称呼？ 孙硕。 嗯， 打爱晨。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介绍你们考了多少分。下他们。 我是670分，有10分的降分。哇。我是山东省656分，第11名。 那我简单采访一下啊，那你们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以后会考入北京大学？全国一流的大学。 嗯，我是想过的，当然更想去中戏，没有考上中戏，然后就想。 为什么想去中戏？ 因为想学表演，我觉得表演非常，就是艺术的力量很强大，可以影响人们的心灵。然后本来很想通过艺术来影响人心，然后后来呢，就是一个是长得不够好看，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想通过更高层面，通政策，然后来这个领导世界的发展，然后来从政策的角度来影响人。 哇塞，这个高度你一定会实现的，即使在这儿也可以参与到表演，对吗？ 嗯，对对。 啊，你呢，有没有想过能够考上？ 我其实考虑过，然后但是因为模拟考试成绩不太好，然后就抱着一种反而是一种平常的心态去应对高考。 嗯， 所以后来发挥的比较好，也出乎我的意料了。 哇塞，其实相信你们其实也没有想过今天能来到这儿，对不对？就是我们总是这样，现在总不能想到未来是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你们现在有没有对4年后毕业的自己有没有什么话想说？ 嗯，我想对4年后的自己说一句话吧，希望4年后的你不要辱没眼前的风景，希望一生的你当得起北大人。 哇，你呢？ 我希望4年后的自己 去中戏是研究生是吗？ 可以的，这算一个目标。然后我还希望4年后的自己呢能不忘初心，希望自己来到这里的目的。 嗯，好的好的，加油加油，你们一定会成为国之栋梁的哈。好的，那么今天我们也给你带来了国航的大礼包，希望你们喜欢。嗯，好，那么我们这一时段就是这样，凡是参加了北京青年广播寻找国航最美新生的活动都有机会获得一名参与奖，那每所学校我们也会选取一名最美的新生获得最美奖。那么这一时段的报道就是这样，我们一会儿再去找一些其他有更加有深度的人，就是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前方的连线。我们也看到现在 校园中啊，真的是好怀念啊， 而且 充满 北大的， 对，又有文艺气质，又有学术气质，还那么的青春， 哇，好羡慕， 好羡慕， 好羡慕。然后呢，其实也就是我们最近的这个话题呢，一直都脱离不了这个开学季，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嗯，开学季，我觉得应该给一些大学生一些嘱托吧，算是。 嗯，你有什么嘱托要说？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这是第一步。 什么心态呢？ 你看，你比如说刚高考，刚高考完，然后、哎呀，我的天哪，我就要撒花的玩，你知道吗？ 终于没有那个高考的压力了。 终于没有高考的压力了。但是我们都说这个大学呀，我们学的是一种怎么说，一项技能，一个本领吧，因为它是， 以后谋生的一种 直接的一个专业、就是对准的一个专业，所以就是一个对，天一说的没错，就是一个谋生的技能， 对， 也包括是一个技术吧，算是。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更重要，比学那些我们高中的那个硬性的一些内容更加重要， 就是跟我们将来的生活有更直接的联系， 没错、是的。然后一个是这一点，然后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要培养一种看书的习惯，因为这一点呀也是我的大学老师专门在第一次在进大学第一次开班会的时候，他就说我对你们要求不多、你们只需要一个月坚持看一本书，看完一本书，那你们这大学四年之后就会完全不一样。 那您现在看了多少本书呢？来跟 我 们说一说。 我大学四年只一本书都没有看完，所以我也是要给我的学弟学妹啊、师弟师妹们，就是一个忠告吧，算是一个好的忠告。还有一个呢，就是准备好这个学习用品。 学习用品，哎呀，现在学用品好跟咱们上学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没错，就上一次我们在 上一周的节目的时候，上一周的周六的下午茶的时候， 没错，就是你是06毕业的， 我是06年上大学，不是06年毕业， 因为我跟你说老了，不好意思， 老了四岁，真是。 对，06年上大学，然后当时我们还请了一个嘉宾，他是16 年上大学， 哎，确实是， 我们准备的东西截然不同， 没错， 完全是两个时代。 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和同学搞好关系，和老师也是搞好关系啊、这个搞好关系不是巴结的意思啊， 是什么意思？ 我的这个就是认识新的因为你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我觉得你是需要一个新的朋友，同时老师呢他是你的导师嘛，就指引你的方向、 我觉得作为一个过来人啊、我的建议是这样，就是在大学这个阶段可以说是你人生中唯一的一次，你可以很肆无忌惮地去发泄你的青春，可以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旦你步入了社会，这样的机会少之又少， 没错， 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阶段的友谊。老师更是，你出了校园真的再没有老师那样去关心你、指导你、告诉你哪个地方该学习、哪个地方该改进，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好好结交这群朋友、好好认识，多认识一些优秀的老师。 是的、没错。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大学里的小资讯跟大家也介绍完了，那么欢迎大家下载中国国航 APP 专属电商优惠，国航优价保障，推荐大家去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关键词中国国航，或者是登录中国国航网站进行下载 APP， 参与活动就有机会获得中国国航 APP 机票的优惠码以及国航纪念品一份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女神麻辣烫啦。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t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到周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主播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闺蜜天一。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很有幸的请到了超然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Hello、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超然老师。 Hello， 大家好， 是的， 我是超然。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十分钟教你画一个清新淡雅的妆。 抢脾气的妆、 对，而且呢 小清新妆、 这个、非常适合一些初入职场或者是大学生，哎，说到大学生，对，新生嘛、对，非常适合你们。那么我们首先呢，就是这个新手应该就是备齐哪些化妆品用具？ 对，就战士要上战场了，你得知道你拿什么枪，对吧？ 是啊，那你觉得天一，就是你作为一个男生的话，你觉得平时女生这个化妆品啊，那我就不考你，我觉得太难为你了。 你给我答不上。 但是如果这个工具的话，你觉得应该有什么？就是在你印象当中， 哎，就是看电视啊，经常有化妆师拿的那种粉饼啊，不叫粉饼，就是大刷头上刷子，往脸上刷腮红，刷刷刷刷刷。所以我觉得这肯定有。 嗯。 还有那个上次我们做节目，老师也提到过，就是当有什么比较轻男轻女的粘在脸上的化妆品，拿着小棉签儿，而且带着螺旋头的，你可以很快的清除，所以我觉得棉签儿肯定也要有。睫毛夹算工具吧？ 啊，当然算了。 对，我觉得睫毛夹好像女生都爱的不行不行的，都喜欢睫毛弯弯嘛， 睫毛弯弯， 对，眼睛可以眨一眨，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跑不了。工具够了吧？还需要别的吗？哦，卸妆棉什么化妆棉那算吗？那就算也算一样。 好，可以。其实天一答的还算挺全面的，是吧，超然老师？ 对，他说的已经很全面了。最基本的一些化妆用具，其实也就差不多是这些。 是的，没错。那么我今天呢，一梦呢也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应该具备的化妆工具有哪些？首先就是一个海绵蛋。什么是海绵蛋呢？就是我们平时擦粉底呀，或者是擦隔离的时候，用一个像蛋蛋的形状的一个海绵，然后往脸上铺。 鸡蛋形状的海绵， 没错，往脸上铺。然后这个呢，这个时候呢，这个脸会显得就是妆底会比较匀称一点，就不会起伏啊。当然了，这个起伏还是 有很多因素的， 有很多因素跟你这个皮肤底子也是有一定关系。但是用海绵的话，我觉得比用手要干净一些。 对，陈老师，这种海绵比用手或者直接用它自带的那种小粉饼好的在地方在哪儿呢？ 对， 其实海绵呢是这样，因为粉底呢会分为很多，有一些比较干，有一些呢是比较干湿两用的这种，所以如果用海绵。那相对来说能把这个水分吸的不是那么多，但是又没有那么少，在上妆的时候会比较服帖，以及这个面积呢会比手的这个面积来的更大一些或者更快一些。其实主要就是上妆会更服帖，因为到了秋天呢，很多人的这个脸会说干燥呀，起皮呀，对吧？那么一上粉底之后呢，也会觉着浮粉。那么其实这个主要是这个工具呢是帮助你上这个粉底的时候能够更加的服帖，不至于很快就浮妆或者吃妆，或者是这个浮粉啊，其实这工具很多了，有海绵蛋，然后呢也有这种比如说大家常用的气垫粉饼当中的那个气垫，其实我个人也会比较推荐于气垫，因为海绵蛋相对来说因为它是比较高的， 对， 所以它这个吸收粉底里面的这个水分可能比气垫吸收的会更多一点， 更多一点， 对，所以你这个粉底有可能一开始还是蛮湿的哈， 或者就干了， 对，所以上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更浮了，所以待会儿呢我们会给这个用气垫来上，让大家看一下用气垫来上粉的话是什么样的效果。 好的， 现场演示一下。 好，很期待啊。 一梦还有什么要推荐的？ 还有就是这个散粉刷，散粉刷 就是 那个大刷子， 就是我刚才形容那个大刷子是吗？ 没错，还有一个就是眉刷螺旋刷。眉刷螺旋刷， 刷眉毛的那种， 对对， 螺旋型的刷子， 对，没错。还有这种小号细节眼影刷，眼影刷。 小号多小算小号？ 就是头很细很细的那种， 因为眼睛是一个比较精致的部分，所以要细一点画， 细节化也要非常的清楚。所以新手呢也不用买太多的刷子，因为你也用不明白。眼妆就备好一些，就是大的可以整体晕染的，和一个小的可以画一些眼帘呐、或者是等细节的部分就可以了。 好的， 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女神麻辣烫的这一部分啊。然后呢，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正题吧， 今天的女神化妆间， 化妆间。好的，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每个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 是的，她是我可爱的好朋友天一。 哎，你不要说闺蜜吗？我总觉得闺蜜比好朋友的级别要再高一点。 好的，那我是主播一梦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正题了。10分钟画出一个清新 淡雅的提气的提气色的这个小淡妆啊。 对， 那么 今天为什么聊到这个话题啊？ 对， 主要是因为这个现在正好处在开学季， 没错， 同时也是一个入职的季节。 是的， 很多大学毕业生现在也刚刚走入到职场当中，不管是大学新生还是职场新人，他们都面临着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班了或者说遇到新同学了，总希望自己的这个妆容啊能好一点，但之前都不太会化。 是，确实是。我举一个自身的例子啊，我 大 一的时候，我就是我因为当时不也参加艺考嘛，也都是让别人给画，所以当时自己连一根眉笔都没有，刚上大学 就什么都没有， 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我一点都不夸张哦，就是一个眉笔都没有。当时还是同学看啊，他这么画哦，自己慢慢就琢磨透了。但是当时大一的时候，自己的眉毛画的就跟两个虫子一样， 有点像蜡笔小新那种毛毛虫似的那种眉毛，对吧？ 而且前几年流行的还是平眉，所以就是整个就是像一个藤条在脸上一样， 画了两根藤条在眼睛上 面。对，就是很恶心，你知道吗？那但是你哎呀，没有办法， 就是那时候没什么经验，不知道怎么画， 确实是没有什么经验。 就是等于说你从买什么化妆品到这些东西怎么画出一个标准的妆，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不会， 就凭着自己脸长得好看了。 哪有？ 好，所以今天啊，我们老师呢也到这里面跟我们的新生朋友，包括新入职的朋友，不太会化妆的啊，一定要好好听一听。就是首先作为一个化妆，我们该准备哪些基本的化妆品，刚刚我们聊了哪些工具，这回咱们得说点干货了，到底哪些化妆品是我们一定要预备的。 对，老师可以给我们说一下。 好啊，其实呢，不论是对于新入学的大学生，还是这个马上要步入职场的人，那一个完整的清新的妆容呢，都是你形象的良好的第一步。但是我也知道大家早晨比较爱睡懒觉，起不来，是吧？哈， 我就有这毛病，真有这毛病。 你是把缺点全暴露了。 所以其实这个妆容呢，简单好上手，好画，然后呢能提气色，其实我觉得就是关键啊。那其实化妆如果希望能够画得好呢，当然工具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化妆刷呀，比如说眼影刷呀等等之类的，那这些呢都能够帮助你把妆容画得更棒。但是如果我们说只有十分钟起来晚了的情况下，那可能就没有办法这个全套工具啊一样一样的再给自己再画啊，也比较费时间。 对对对，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些东西呢，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简单好操作，然后呢又能上手的。比如说刚才这个我们这个主持人，漂亮的主持人也提到了说眼影，对吧？那其实眼妆呢在整个妆容当中都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大家都会拼命的画眼线呀、眼影啊，然后在各种学习。可是还是那个时间来不及怎么办啊？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如果眼线和眼影或者是睫毛膏这三样东西早晨特别着急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只画睫毛膏和眼影，而且眼影呢也可以不用刷子啊。 我怎么觉得应该是先画眼线，一定要画眼线呢？ 对，但是眼线是比较难啊。如果说对于新手来说，对，对于新手来说呢，你就要扒着自己的眼睛，然后画呀画，比如说用眼线笔，然后或者是眼线液，或者是眼线膏，都要求你的技术。如果 熟练之后才能做到这一步。 对， 新手您别照亮了，搞不好就画出熊猫眼。 对，你容易 是没有办法一笔成型的。然后你要来回的描，那时间其实就已经过去了。 没错。 对，其实呢，睫毛膏如果刷好了，也可以达到半个眼线的效果。 半个眼线、 对，就是它其实我们说画睫毛膏或者眼线呢，眼线更多的是为了提神啊，修饰眼型，让你的眼睛看起来更大更有神，对吧？对，但是 心灵的窗户还是要装饰的好看一点。 对，没错。对，然后呢我们说每个女孩眼里都有星星，是吧？但是眼线确实对于新手来说比较难，比较浪费时间。 是， 所以对，如果你能够掌握好睫毛膏，睫毛弯弯翘翘的，也会让眼睛看起来有神 浓一点。 对， 确实是现在很多种睫毛的， 对， 种睫毛之后它 就不 画 眼线了， 就是省略了一个特别费时费力的部分，但是又效果特别好，所以要种睫毛是吧？ 对，你看，比如说如果我是单眼皮，那我的眼线就要比较宽，因为不然睁开眼睛看不到了。 对，我就曾经遇到过这么尴尬的局面。我们是舞台妆，画完之后化妆师说：“咦， 眼线 怎么没了呢？”又再画一遍，还没有，原来你是单眼皮。 然后如果双眼皮呢，又要把它扒开嘛，又不能留白，所以这一步就是很费时间的。 对，所以老师说了。 这么多关于眼妆的，所以眼妆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 嗯、 对。 那么除了眼妆呢，还有需要准备一些什么吗？ 比如说腮红。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打底哈，那打完这个粉底或者是隔离之后呢，脸部肯定是会比平时要白的，肯定要白的。但是好多人呢，比如说熬夜呀，没有休息好呀，或者是在准备考试呀， 气色上面就不 对，会上不来、嗯。那打完之后粉底之后呢，确实白了，但整张脸就不够有生气儿。 是的， 太白了，对吧？ 对， 死白死白的就不好看， 像 A 四纸一样太白了。 对， 所以我们说腮红。也是必备的， 就变成白里透红，嗯、 对 吧？感觉气色特别好。 那最后一个还是需要什么呢？ 还需要口红， 口红啊， 对， 口红 手一支 口 红， 对，口红少不了。 所以其实脸部最重要的三块颜色呢，无非就是眼影、腮红和口红、 嗯。 如果这三块颜色你调整好了，然后有的情况下， 就整体的中轴线它是有立体感的， 对对对，人会比较有气色了。 好的， 比较有精气神儿。 好的，那么我们老师介绍了这么多，我相信大家一定很期待后半段我们这个实验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什么效果。一梦呢今天也是没有化妆，今天做老师的化妆这个实验品 什么 的。好的，那中间呢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然后呢再回来。好的， 好，广告不长，一会儿见。 是的， 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到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主播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闺蜜天一。 是的，那么我们上半段呢，介绍了，简单的介绍了，如何画这个清新的小淡妆。 对，就是大家在生活中可能时间很赶的时候，怎么又快速又能画出一个好看 的 小妆。 是的，刚才我们 的 是的，老师呢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工具。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一步到我们的表演区。 对，让老师到我们的表演区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正确画一个妆容的顺序有哪些，好吧？ 是的， 好，请我们的长安老师到我们的表演区。 好的，好的，好的。 我发现这种生活中的小妆看似简单，却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那我和老师一起去表演区 ，OK？ 好的。然后老师可以先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正确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这个小妆大概是需要有哪些基本的步骤，然后能够既快速又有效的把我们这个妆容啊气色都有一个提升。好， 其实画一个清新简单的妆呢，比较简单的，没有那么复杂哈。那大家呢，对于化妆的认识呢，我觉得应该先从护肤开始。首先呢，在妆前，你的皮肤要保持有一定的这个水润程度。比如说，你觉得太干了，那可能就要用一些这种保湿的喷雾，让它变得湿润一点。然后呢，你觉得这个最近气色不是很棒，那你可能就要用一个妆前隔离乳，那既能帮你提一下气色，又能帮助后续的这个粉底的妆容呢更贴妆一点哈。那至于这个之后呢，大家就可以考虑上粉底了。因为其实我们说这个妆容好不好呢，最主要的还是底妆要打得好。那底妆呢，其实说的就是粉底的事儿哈。那你的这个粉底呢，一定要打得匀薄，然后呢又透又能够遮瑕，所以呢其实不用着急上眼妆的部分或者是腮红呀等等其他的。因为最重要的呢，一天不脱妆，我们指的通常不是指这个眉毛啊眼影呀什么的，因为这些呢其实脱妆会比较弱的，没有那么快。最主要的脱妆其实是指粉底的脱妆。所以呢在 基础要打好。 对，所以呢好的妆容最重要的是基础。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说，如果要是化妆的情况下呢，第一步护肤一定要做到湿润，皮肤湿，那么上粉底呢会比较贴。第二步呢，如果气色不够好呢，那就用妆前隔离啊，帮你把这个气色。 对，我们一梦可以帮老师 提一下 相关的这个化妆品拿出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更仔细了解到第二步我们需要用的这个东西是哪些。 对，那第二步呢主要是用来隔离。然后呢，第一呢是提气色，第二呢是能够让你的妆容更服帖。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这个护肤了之后直接就上粉底哈。因为很多人跟我说，哎呀我上了粉底之后会觉得长痘呀闷痘啊哈什么之类的，那有可能呢就是你前期的这个隔离的步骤没有做好。因为隔离呢不光是说这个隔离彩妆，它也可以隔离空气污染，比如说我们雾霾这么严重，对吧？那大家的这个皮肤都可以有一定的保护哈。那隔离完之后呢，第三步骤呢就是可以上底妆了啊。那上底妆呢其实有很多选择，比如说我们漂亮的主持人手里拿了这个勇气垫啊，这是大家最常用的。还有呢粉底啊，还有这个什么其他的一些上妆的，比如说粉底膏等等之类都可以哈。我是建议大家呢要根据你的肤质和你想要的这个状况来选择这个粉底哈。比如说你的皮肤状态比较好，那可能呢就可以用这种气垫，因为气垫比较薄啊，但是气垫的持久度会比较弱一点， 就需要不停的补吗？ 对，不停的补倒不至于，但是呢，过了中午之后，其实大部分人脸都会出油的， 对， 这个很正常， 会出油的， 对。所以吃完午饭之后呢，你补一下妆，气垫是比较方便的啊。 嗯。 但是相对来说，气垫呢，可能遮瑕度略弱一些啊。 哦， 但是它也 遮瑕效果差一点。 对，它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好多的气垫品牌或者是化妆品牌，它的气垫遮瑕度也还是蛮可以的。所以主要是根据你想要妆容的状况。那现在的粉底液呢，也不推荐特别厚特别干的这种哈，因为会起皮，而且现在的妆容的流行趋势呢，不是在于完美无瑕，反而是在于你的脸部要有一些自然的光泽，有一点点小小的瑕疵，比如小雀斑啊等等之类的哈。所以粉底液我也不建议大家选特别厚的特别干的，因为那样的话呢，上妆之后妆感会比较差啊，如果一干会裂开，因为太厚了啊。所以这是最基本的底妆。好，谢谢。然后呢，这个呢是眼影膏，刚才不是跟主持人说了，不一定非要用、这个。 老师可以再展示一下，我们镜头可以推一个近的，哎， 哦、是吧？ 好，往下拿一点， 眼影膏， 哎， 能看到吗？ 我们的镜头好，找到了。这就是眼影膏， 对，眼影膏，眼影膏呢跟传统的眼影粉呢有区别，因为它很简单，只要放在手上之后一涂匀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部分的珠光，相对来说提气比较容易，但是呢它会很难打出层次感。它跟眼影粉的区别是在于，如果眼影粉可以调好多颜色，对吧？啊，可以打出层次感，比如说双眼皮的、眼窝的等等之类的，但那个需要时间，因为我们说今天十分钟啊。 对，没错，十分钟。所以如果你很着急的话，就是买一个这样的眼影膏，非常的方便。嗯， 方便。然后呢，无论你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晕染整个眼窝之后，整个都会比较有神采， 眼睛的神采立刻就会凸显出来。对， 因为它有珠光嘛，会闪一闪哈，眼里有星星哈。如果你不着急的情况下，是可以用眼影粉的啊。然后呢，深的、浅的、晕染的、珠光的都可以啊，那个会比较层次感会比较丰富。 就是我们的女生朋友们都可以准备好， okay. 但是呢，你根据你的时间来选择对应的化妆品，画出不一样的效果，对吧？ 没错。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用的是什么产品呢？ 接下来呢，我们说的是腮红和这个唇膏了哈。腮红呢也有很多，比如说有腮红粉啊，然后呢有液体腮红，还有气垫腮红。我推荐大家用气垫腮红，因为气垫腮红呢相对来说呢会比较，其实它大家打开看哈，它就跟这个气垫粉底是一样的。 就是把这个打开之后就能看到里面的这个腮红。 对，腮红其实它就是跟气垫粉底是一个样子的哈，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它的优点呢是说上去之后脸上的红润度会像比较自然，就好像是谁甩了你一巴掌一样， 甩一巴掌那种红 是 吗？ 就 是 比较红的比较自然，它不会像眼影粉一样浮粉啊，不会像腮红粉一样浮粉，然后呢又不会像眼影的又不像腮红水一样那种会成块啊，因为新手会点不匀会成块， 就化成那高原红的两个小红块了， 高原红 那样反而看着很尴尬。 对，所以反而这个的话会比较容易啊。忘说了睫毛膏了，是不是？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点， 对， 忘说睫毛膏。睫毛膏呢，其实呢，主要是要根据你是单双眼皮来选啊。如果你是单眼皮，我建议选日韩的，因为日韩的定型会比较好，因为单眼皮的睫毛会向下啊。然后呢，如果刷完之后呢，没到一天就会塌下来啊，所以就不翘了嘛。所以可以选择日韩的这种这个睫毛膏，定型效果比较棒。那如果说你是这种大眼睛双眼皮，睫毛呢本身会往上翘一点，可以相对来说选一些欧美的牌子，那可能定型效果没那么好，但是浓密拉长的效果会比较棒啊。 好的， 根据这个来选就可以。 好的，那我们老师呢给我们也是介绍了非常多，但是等一下呢，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视频连线。进行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这个十分钟好吗？好的，来。 对，那这样的时间呢，可以让我们老师给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再强调一下这个化妆的一二三四的简单的小顺序。也欢迎我们的一梦来到主播台，准备我们的视频连线。好，老师您可以来讲一下我们的基本步骤。 好，那我呢，给大家一边讲一下基本步骤呢，我再在黑板上写一下，这样呢，大家可能会更清楚一点哈。比如说第一个步骤呢，大家首先要护肤结束。 首先。进一步就是护肤， 对，这一步骤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湿， 保湿， 因为是为了让你下一步的妆容更加的服帖 啊，这是护肤。然后第二步呢，我们就开始彩妆的步骤。 好的，老师，你现在画板上写一下这个步骤，然后等我们视频连线之后，然后 您继续再给我们讲。 没错， 好的， 现在视频已经打进来了啊。Hello， 可以听清吗？嗨，现在这个信号可能不是太好， 有一点点的卡是吗？ 对，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听不见，不好意思， 那边声音有点小， 可以听到吗？嗯、 可以了，好的， 对，我们现在的位置呢，还是在北大的校园里面。在我的左手边呢，可以看到就是北大非常有名的未名湖。 哇！ 那么在我的右手边呢，就是北大著名的红楼。那么我们在这个附近呢，也找到了2017级的几位神秘的嘉宾。那他们都是谁呢？来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中文名叫鲁囊慧，我来自西班牙。 大家好，我的老挝语名字叫 Buntan Udom Suk， 英文名叫 Hayden， 中文名叫董天宇，来自老挝。 大家好，来自马来西亚，我的名字叫陈景文。 这几位同学呢，都是我们的留学生啊。那你们的专业是什么呢？ 中文系。 生命科学。 生命科学。 新闻与传播学。 那么我们几位同学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吗？ 来过几次 啊，那都是今年2017的新生啊。那么我们在对这几年就刚刚入学嘛，对我们这几年大学生活有什么憧憬吗？ 憧憬啊， 对， 就是憧憬 有什么想要做到的去尝试的事情？ 就是学好中文，这样 学好中文 已经 很棒了。那我们就是国航寻找最美新生嘛，那你们觉得你们身上最美的一个特质是什么呢？ 我觉得善良吧，我觉得一个人就是要有一个善良的心是最重要的。 善良， 对。 我觉得主要是我个人比较怎么说呢，叫英文叫 open minded 吧，就是很喜欢接触新鲜事物，然后和大家交朋友，对，就是一些未知的事情特别感兴趣。 对未知的事情特别感兴趣。那这位同学呢？ 可能是认真负责吧，就是老师说的，就是一直以来就老师交代的事情都比较好的完成。 好，认真负责。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北大的留学生对自己身上最美特质的发现啊。那我们也是北京青年广播嘛，那我们觉得对于我们就是我们都是青年人，对于我们身边的人或者是同学，对自己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对自己想说的话就是在北京就是多看多学这样子。我觉得青年的话就是要多学多看， 多学多看。好，那么我们来拿一下我们的礼品吧。我们由我们国航提供给我们，对，对我们寻找最美新生的礼品。那么所有参加我们国航寻找最美新生的同学呢，都将获得国航提供的大礼包一份。那么我们在每个学校呢，也都会寻找出一位最美新生，获得最美奖。那么我们这个时段的连线呢，就是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呢，天一还是要坐到我这个位置。 对，一会儿呢，我们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化妆基本步骤，之后呢，就由我们的一梦来做模特，由老师现场来教大家到底怎么画出一个清新提气的小妆容，十分钟就能搞定。 好。 好，老师您可以继续讲了。 介绍一下步骤哈。 对。 我刚才呢把这个步骤已经写到了这个题板上。那第一步呢仍然是护肤和保湿哈，这一点真的特别重要。所以呢大家在化妆之前真的皮肤状态要好一些，一定要保湿哈。 对，就是平常的时候也要注意我们的这个皮肤的基本护理，这样你的妆才能更好看，气色才能更好。 对，但是在这儿呢有个重点哈，你别刚弄完保湿皮肤特别特别湿的情况下就马上上粉底，会成坨啊。稍微等那么几秒钟让皮肤吸收一下，摸起来有一点湿 度但是不至于成坨的时候再上这个底妆会更好一些哈。然后第二步呢就开始了彩妆。那彩妆呢首先要上一个隔离哈，不仅是为了隔离污染，也是为了能够持妆贴妆度哈，然后呢更久一点。 老师您可以拿着话筒自己来介绍一下， 好， 这样就免得挡到这个题板上的字。 好好好，那接下来之后呢会是选择粉底哈。那粉底呢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一些粉底的品种和功能，我们在这儿就不多说了，但是在这儿呢大家注意一下色号和干湿程度，一般建议大家选相对来说比较湿一点的，那这样的话呢会比较贴哈。然后色号呢不要太白哈，因为正常呢我们都是和脖子会有色差的，很正常，再加上你脸上之后画上了彩的颜色，比如口红眼影，会显着脸更白脖子更黑啊、 哦、 所以这个 色差反而很难看。 对，所以呢其实 大家要注意的 不要太大啊，稍微略白一点就可以了哈。然后呢是散粉，为什么要在这儿就加一个定妆的环节呢？其实散粉并不是全部画了之后再定，那当然也可以，但是因为你已经打了粉底了，这个时候你要上眼影啊啊睫毛膏呀眉毛呀对吧，其实这个时候呢因为粉底是湿的，如果你再画上去之后呢很容易就是画不开，或者是眉毛是一坨黑色，所以需要用散粉吸一下水分变干一点，这样上妆会更持久而且效果会更棒哈。然后接下来呢是眼部的问题。那首先呢我们要先晕眼影啊，因为我们说了今天给大家用的是眼影膏，所以呢其实可以整个眼窝全部都晕染上哈。那眼影具体上的手法我们待会儿会介绍，最主要是从眉眼尾往眼头来晕染哈。然后睫毛啊眉毛这些呢我们在上妆的时候都会给大家介绍，睫毛主要是翘，而且我建议大家只选黑色啊，就是杂七杂八的颜色其实对于眼睛 轻易别挑战对吧， 对， 不适合您出来可能还特别吓人， 对，会比较奇怪。当然你如果晚上出去玩是可以的哈，啊，正常的妆容是这个比较好了。然后眉毛，然后呢还是这个时候画完之后呢整体的时候还要再定一遍妆啊，因为脸上可能已经有点出油了，比如爱出油的本来我们就打得比较湿哈，所以呢再用散粉重新定一下妆，最后再上腮红和口红就可以了啊。因为腮红如果要上呢再重了呢再用那个粉饼压一压就可以了，比较简单哈。那我们来给主持人上一下妆，让大家看一下步骤。 那我们主持人就位，今天我们主持人呀今天终于不是天一来当这个小白鼠做实验了，我们美丽的一梦看看， 关键是今天这妆我喜欢呀，清新淡雅的， 十分钟看看我们的一梦的这个 不过我觉得我得摘一下帽子，那大家一定不要被吓到，因为我没有洗头发。 好， 戴帽子都是没洗头发，是不是？那这样吧，我把我的直接 好 借给你。 对，我们的一梦简单把自己的造型先捯饬捯饬啊，然后对，然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在接下来一定要仔细了，刚才老人介绍，老师已经介绍好了您需要准备哪些基本的化妆用品，那么下面呢老师就要教您具体的化妆手法。 okay. 嗯，好，一梦准备好了吗？ OK， 好，由我们老师开始进行基本的这个化妆步骤。第一步老师先做，从哪里开始？ 好，我们先看一下， 对， 我们先看一下 一梦把话筒推到老师的那个，给老师举一下，让老师的声音收得更好一点。 我们先看一下一梦皮肤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它本身皮肤状态是不错的，那整个的这个湿润度，然后呢紧致度也可以，然后从气色上呢也不错，所以如果你休息比较好，像一梦这种状态，那其实就可以这个不需要打太多的隔离，只要一点点就可以。 好，第一步先打一点隔离，根据自己的 一定要给我涂，一定要给我涂全脸，不要像天一一样涂半张脸，我真的接受不了。 那每次天一是怎么忍的呢？你这说的我心是有多大？ 哎，我去啊、哦，用哪些这个工具？我们说用隔离之前一定要摇匀哈，因为有的隔离里面是有珠光的， 有的隔离里面是有珠光的，所以用之前请大家务必一定要摇得均匀，这样涂出来的效果才会比较好。 因为如果有这个珠光的情况下呢，这个就不要太过于一定要摇一下哈，会匀一点。好，我们现在呢就用这个气垫来给大家上哈这个隔离，其实气垫也可以用这个上来上隔离的，或者是说呢这个粉底来闭眼哈。我们先几个地方， 首先是脸部的几个地方， 对，你可以选择中间，或者是以中间为轴，然后呢往四圈为打都可以， 就是以我们的鼻子为轴对吧，鼻子周边开始慢慢的推开。 对，因为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可能都是在鼻子这个位置或者额头这个位置呢相对来说有一些瑕疵，比如说肤色不均 啊，或者有一点黑鼻头，对吧？或者是说呢，没睡好哈，啊，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的一梦可以冲我这个方向转一点，让我们的老师呢也能把一梦的这个化妆手，老师的手法呢，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其实拍隔离的时候呢，也比较简单，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复杂哈。 对， 主要就是晕。 我们老师也可以稍微侧身一点，然后把这个手法让大家看得更清晰， 这边一点是吧？ 对，这样看得比较清楚了。慢慢的在脸上这种反复的拍打，直到这个隔离比较均匀的涂在了我们的脸上就可以了。 对 吧？ 所以其实气垫呢，或者是说这个气垫上妆最主要的好处就是它会上的比较贴，上的会比较匀， 就不会出现所谓的卡粉的这样现象，对吧？ 对，因为一定要少蘸而多次哈，就少量然后次数要多， 就看那个手拿着那个粉饼就是快速的在脸上拍打这种感觉，这样就是能够比较快的把这个粉铺上去，并且不会显得太厚重， 因为这个粉刚上来的时候还比较湿，就是还没有完全的被气垫的海绵所吸收，来向上看啊，还没有完全被海绵的气垫所吸收，所以呢上的时候会比较容易，然后呢一定要少蘸然后多量，因为这样的话呢拍起来不会一块一块了哈啊，所以它的肤质状况是比较好的，你看只是一滴都没有用完 啊，仅仅的一滴就可以涂出，当然前提是您的肤质状况比较好，如果您的肤质状况不好啊，别忘了先要做基本的护肤，然后再进行这一个步骤，对吧？ 对，所以其实不建议大家一下子特别多哈，你可以觉得哪儿不够再重新补，但是不需要一下子打得特别特别厚，特别特别多哈。你看，只是仅仅的给一梦打了一点点这个隔离，然后呢，相对来说是带珠光的哈，所以她的脸上的光泽度现在已经起来了。 对，大家如果能够通过我的视频看到，就会发现一梦的脖子和脸上的这种感觉就已经不同了， 对， 明显脸上的这个效果会比。 应该往脸往脖子上试一试， 对、 啊、 所以大家如果以后、啊、如果脸上跟脖子有比较大的色差的时候，别忘这一步，脖子也要涂一点，免得比较大的区别。 这个皮肤状态很不错，他刚才只是打了轻微的一个隔离，略微的有一点点修饰肤色的这个作用，已经亮了， 对、 啊、 整个这个皮肤的状态已经提升了一个加号，直接提升了一个加号，效果特别明显。哎，弄得我都想坐上去了，我觉得我脸好黑呀、啊、好想让自己白一点。 今天你不可以坐上来。 好，老师第二步、 啊、第二步我们给一梦选的是气垫，因为她的皮肤状态比较不错，不需要打这种粉底啊或者什么太过于厚的哈、 嗯、 还是这个道理，以中间为维度拍开哈、 嗯、 你记住这个选完了之后呢，不用就可着一个地方来，你可以把它分布到脸上的各个部分，让它均匀的蘸粉。 嗯， 比如说 第二步就是粉底也是跟手法类似，跟刚才的隔离 对 吧， 你看我选了一滴之后，我并没有只集中在鼻子这个位置，我会在脸呀、侧面呀、下巴呀都让它均匀的蘸到，而不一定说要这个只是可着一个地方的来，因为这样的话蘸粉会比较均， 就免得一块粉特别厚一块没有粉，看见这脸还反而不干净了，对吧？ 对对对啊、嗯，然后呢你看又是这样，我们说还是要拍哈，让它能够吸收，然后呢一梦略微有这么一点点的黑眼圈哈，所以向上看，在这个地方有瑕疵的地方呢，我其实不建议大家用遮瑕，尤其是眼部哈，因为遮瑕呢会比较干，然后呢有可能 就比较厚是吗？ 对，然后呢会裂开，然后呢再加上如果你选的色号没有选的特别棒，有可能跟你本身的肤色差起来特别多。 嗯，画到现在呢我们大概用时约三分钟左右，所以说看看、等于说非常快的我们就完成了这个妆的基本的构架，对吧？把这个底先打出来了。 对， 嗯， 你看，所以一梦呢只是有一点这个好，然后呢再少量蘸一点粉，再全脸的再重新再铺一下。 嗯，我们老师也要加快速度了。 哎呦、 啊、 好紧张。 对，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快速的小妆，所以一定要在速度上体现出来这个妆容的变异程度。 对、 哎、好 好，所以呢我们 先 眼部 这边 OK 了，眼部时间比较长， 因为它的底要打很久，我们都说这个我们的底一定要打好，要不然整个的妆会显得不好看。 对，所以它这个底会比较长、 嗯、现在是进行第三步我们的眼睛了， 对 吧？ 对对 对， 眼睛这个睫毛是非常重要的， 眼睛的睫毛是眼妆中的重 度，弄一点散粉。 对，要盖一下散粉。 嗯， 这个散粉呢盖的时候呢不要蘸完之后直接就上脸， 先铺在手上， 先在手背上简单铺一下，这样这个散粉会，对，主要压在眼部， 要上眼部的这个妆容哈，主要是压在眼部、 嗯、好， 不要浮粉。 好，几下就可以搞定了，简单压一下就可以。 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要上这个膏状眼影哈。 嗯。 然后呢，我们看膏状眼影其实很简单，来闭眼。晕染整个眼窝。 嗯，晕染整个眼窝。 对。 然后呢，在 眼影的时候呢，也不要太着急。 这个时候不用着急，把整个眼窝涂匀 了 就可以了。 记住啊，左边画了几圈，右边画几圈啊，别左边是五圈，右边是三圈，那颜色就会不一样。 如果您把握不好这个用量的话，就记住用这个圈数来衡量一下这个用量的多少，左眼五圈，右眼也五圈，这样基本上这两个眼睛的效果就差不多了。 对，而且呢，给一梦选的是蜜桃粉， 蜜桃粉看着比较清新。 我听的这个颜色我就喜欢。 已经开始有颜色了哈。 对，老师，我们要加快速度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哦。 哎、好， 这就像我们早上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的感觉啊， 这样子哈。 然后就是我们的睫毛， 对，睫毛， 对， 嗯。来向上看， 好，睫毛的时候呢，画睫毛的时候大家的眼睛要向上看，慢慢的涂。这个地方虽然我们时间很赶，但是这个部分的妆大家是急不来的。 来，对，你往下看，说反了。 嗯， 哎呦，给我弄得都紧张了。 这就像我们早上好像要赶着上课要迟到了，赶着上班要迟到了的时候那种心态，就想又要好看的出门，又要争分夺秒。 来，这个向下看。 哎，好， 一梦的这个睫毛也是比较弱， 所以可能要适当的多涂一点。 对，但是涂太多了也不行。 嗯，好，我们老师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哎呦， 哎呀，这个感觉啊，就是这个妆真的是既要把时间分配好，还要重点突出，关键还得要快呀，对吧？上班的时间，上课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怎么办呢？所以一定要加紧。 我感觉可能时间有一丢丢会超。 对，来，我们说眼影啊，我们这个时候呢给一梦用的是眉粉哈啊，因为眉粉呢是比较自然的，而且呢是这样，眉粉能够刷出层次感来啊。比如说你的眉毛想要看起来这个相对来说有精神一点儿啊，然后呢现在也不流行这种上下眉毛颜色全是一样的。 老师，我们的时间到了。 哎呦， 好嘞，今天我们的这个让我们一梦看一眼镜头看效果如何。哎，好，然后欢迎我们一梦来到我们的主播位。 好的， 哎，好嘞，已经能感受效果了。好，一梦回到主播位， 蘸个口红是吗？ 对，来， 好，最后把我们的口红再简单的涂一涂。哎，整个今天一梦的这个气色就完全不同了，大家可以一会儿看一下我们 对 回到主播位的一梦是什么的样子啊。 好的， 好，一梦回到主播位。 好的，有请老师也回到主播位啊。 啊，回到我们的嘉宾位。好，我们一梦回到我们的主播位。 很简单， 可以说我们大概只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是的， 这个小妆就差不多了。 是的，没错。 对， 没错， 我们的各位听众和我们的观众可以来通过我们直播平台看一下我们的一梦的效果，整个气色截然不同。 没错，那么今天呢也是时间也是有一点赶啊。 嗯， 那其实最后还差一个腮红，我相信腮红上了之后呢效果应该是更不一样，会更显气色。 嗯， 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呢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嘉宾超然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哦，谢谢大家。 好的，那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节目呢是活力榜。 对， 没错。